像是叫你的笑或者怎么啊，没人泪断人肠，只能确认心灵誓言之他。诀别时两岸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。诀别时两岸三行，谁来为我黄泉路上唱，若我能死在你身旁，也不枉来人世走这 Thank you.